第34章，余姚。他们下车后就傻在了原地。眼前是一条街道，两边高楼商铺林立，高楼有点旧，像上个世纪的百货店。商铺橱柜灰蒙蒙的，角落的灯在上面打了一层光圈，就像城市中某条被遗忘的老街。 这是休息处， 大家一把抓住司机，没让他上车。 拽我干什么？ 司机很不高兴，把几只手从胳膊上扒下来。 就是休息处，没看见这儿有个酒店吗？ 这破烂小中巴确实停在一家酒店门口。酒店是最常见的快捷店装修风格，坐落在街道转角处，门可罗雀。 休息处还带便的呀？ 大家非常诧异。 小旅馆呢？楚老板呢？咱们好不容易跟他混熟了点。楚老板，楚月。 也许是灯光映照的关系，司机黝黑的脸皮居然有一点点红，但很快他的神色就颓了下去。 你们见过他了？他还在那个小旅馆休息处吧？休息处国内一共有5个，经常轮换。 国内？好事还包括国外吗？ 司机抿了抿嘴，他似乎不想多说，但看在楚月的份上，最终还是开口道： 当然有的，你旁边不就站个老外吗？况且科目有外语，当然就有外国考场。 刚在村子里考完外语的人无声盯着他。 你们这是小概率事件， 司机又补充道。游货扫视一圈，高楼灯火通明，仿佛住满了人。 休息处可以选择吗？ 他问。司机说， 一般情况下随机，5个地方各有特别之处。 游火想起之前那个休息处，勉强找到一个特点。 特别破。 楚月那个确实有点儿。 游火看着他。 特别破。那个休息处可能是唯一一个找不到优点的吧。 司机皱着眉咕哝。 不然也不至于把他罚过去。不过其他地方还是有优势的。楚月那个是1号休息处，2号休息处像个军事基地，武器特别多，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都有，那里对部分考生而言就是天堂。3号休息处的标志性建筑是赌场，运气好的人可以去试试，没准儿能拿到保送牌。4号休息处吃得多玩得多，在那儿待几天就能暂时忘记考试这种烦心事儿。5号就是这里了。 游货眉心一皱，有了不祥的预感。这里的优势？ 超市比较便宜。 多便宜啊？众人齐问。 5至9折不等。 陈斌忍不住道，说实话我现在0.1分都扣不起了。 好巧，大多数考生跟你一样，所以抽到这里运气比较差。 游货扭头就走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5号休息处比上一个好一些。他们不想用繁华这种形容词，听着像反讽。总之这里连酒店审查都更严格，自动玻璃门安装了扫描机，考生经过时有红光扫过。本着老弱病残优先的原则，游货靠在了门边。等其他人全部进门，他才坠在了队伍末尾跟过去。他刚迈进了一只脚，警报响了。酒店前台姑娘噌的起身，脖子伸得老长。你带什么了？游货纱布。 什么意思？ 大家也不明所以，又担心游货有事儿，纷纷警惕地瞪着前台。前台冲游货招了招手，你麻烦过来一下，我得检查。游货把黑包丢在了台面上，拉开拉链，抬起薄薄的眼皮说， 查什么？翻吗？ 这张脸近看冲击性有点大，姑娘从脖子红到脸，解释了一下，你自己翻也行啊，你可以回想一下，你是不是把考场上东西带回来了？众人一头雾水，不可能吧，那倒霉考场上压根没有正常东西，谁脑子有泡带回来，又不是土特产。余文说，前台姑娘被他逗乐了，不排除有的东西企图跟着考生溜进来，以前有过，差点在休息处搞出了人命，那之后就开始查了，算是一种提醒。众人心说在上一个休息处就没查，不过既然警报器都响了，也不能不讲道理，所以大家只是点点头，没有为难前台。那姑娘看他们挺好说话的，又红着脸对油货补充说，我知道你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正常人哪会干这种事啊，所以说最好翻找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偷偷的。油货连翻都没翻，从背包侧口袋掏出一个东西， 这个吗？ 前台姑娘掏不下去了，就这掏东西的速度显然是这位帅哥自己动的手。油货瞥了余文一眼，余文怂得不行，难以置信，半分钟前他骂了他哥脑子有泡， 哥你怎么把黑婆的娃娃送回来了？ 他小声嘟囔， 顺手。 余文内心嘀咕，这得多下的手啊。油货手里拿的正是黑婆的娃娃，不是他自己缝的那种，而是最初就放在木架底层那个脚上纹着风铃花图案的娃娃。大家被折磨了好几天，看到娃娃就有阴影，像余姚、陈斌这样的更是脸都吓绿了，谁他妈能想到大佬去考场溜达一圈还要带个伴手礼。油货又问前台， 规定不能带吗？ 主要是怕考生在休息处有危险，你如果实在想要也可以留着。油货又把娃娃收起来，这姑娘脸也不红了，啪啪啪啪的敲着键盘，迅速掏出了一摞卡发给众人。这次的休息时间为5天，卡上标有房间号，注意不要走错了，以免影响其他考生休息恢复。顶层呢是餐厅，24小时开放的，其他生活用品或者考试用具可以去商店购买。5天以后，也就是你们休息的最后一天，百货大楼早上7点到10点折扣最多，有需要的考生不要错过哦。油货接过卡翻到背面，果然跟上一次小旅馆的房卡格式一模一样，姓名油货，准考证号860451 1006231000A， 已考科目物理外语2/5，累积得分27分。余文拿着自己的卡在旁边直挠头， 这考试算分机制有点问题啊，明明是你答题得分最多，最后大家拿到的却是一样的分儿。 而且油货之前买过东西，同样的两场考试下来，他剩余总分还最低。 无所谓的， 油货没多看，把卡塞进兜里。陈斌插话说， 不是每场考试都这么算的，5场中至少会有一场是单独计分的，谁拿到了记给谁，我之前就碰到过。 那然后呢，拿了多少？ 余文问。 陈斌一脸郁闷， 3分。 众人被这个消息给吓懵了，直到进了电梯都没人说话。他们的房间在餐厅楼下倒是很方便，众人拿着卡找房间的时候，老余忽然说， 哎，不对呀。 什么不对？ 娃娃都送给村民了，你如果带回来一个，就有一个村民没拿到，那我们为什么那题拿了全分啊？ 多一个 啊？ 尤霍举着手里的娃娃说， 这个跟村民对不上号。 大家愣了一下，纷纷注意到了娃娃腿上的花纹。 之前咱们分析娃娃是谁的时候没有这个呀，不然这么一串花纹不可能看不见。 我没有把这个放进去。 那要是这么说，这个也是黑婆给的。于文问。 对， 这就怪了呀，总共18户人家，算上村长女儿一共19口人，黑婆给了我们20个娃娃，她不会数数吗？还是为了混淆让我们弄错？尤霍捏了捏娃娃的腿， 也可能是漏了一个跟他对应的人。 这话一出口，大家当即站住。什么叫漏一个人？村民18户，一户没少都送了，难道还有没出来的？不会呀，连题目都判定他们全对，那考场上哪里还有人可以漏？大家想了2秒，脸突然绿了。当然有人呢，考生不就是吗？于文打了个尿精。 哥，你大晚上的，你不要讲鬼故事啊。 这么一下，大家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，仿佛此时人人都可能是鬼。接着他们发现尤霍正看着右边的一个人，被看的是余姚，他是第一个找到房间的，此时刚刚刷开房门。酒店暖气很足，麦克借给他的大外套被他脱了，破损的衣裤自然露了出来，衣服坏在肩线，裤子则破在裤脚。余姚露着苍白的脚踝，那串风铃花的刺青就纹在右侧，走廊的灯光足以将它照清楚，跟娃娃腿上的一模一样。余姚愣在原地，脸色惨白，其他人脸比他还白。 姐， 余文声音都抖了。 你怎么回事啊？ 余姚垂着眼，肩膀也在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抬起头看向尤霍，两只眼睛红得像哭过。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即便这时候，他的声音依然很温和。尤霍也没有情绪上的变化，依然是平日那副困懒模样。 我吗？觉察到是上一场考试，确定是刚刚。 余文很惶恐。 上一场？上一场怎么了？ 题目说用餐有13人，你掰指头算算实际多少个人。 余文默默掰了一遍。 13？ 刚说完他又猛地反应过来。 不对，考生13个，但是用餐的里面还包括猎人甲，那就14个，有一个不算人啊。 众人齐齐看向余姚，脸色由白转青。 姐，你究竟…… 余文想说你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但话出口的时候，这个刚成年的男生还是心软了一下。 你究竟是谁啊？ 余姚紧攥着门把手，轻轻吐了一口气。 进来吧，我告诉你们，走廊里不太方便。 谁敢进？众人还在犹豫，尤霍却先点了头。不久后，所有人都围在了余姚房里。余姚盯着那个娃娃看了好一会儿，终于说： 之前说这是我第一次考试，其实是骗你们的，我确实是考生，但那是好几年前了。当时我很倒霉，碰到的第一场考试就是咱们刚刚结束那一场，考吉普赛语，跟赵文图他们一批。 余姚会一点吉普赛语，给同伴们做过简单翻译。 一来二去就成了赵文图日记里每天出现的姑娘。不过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本日记。赵文图不在后，考生还剩两个，余姚还有一位中年男人。那天夜里鬼手如期上门，原本是冲着那个中年男人去的，结果那人情急之下一把把他拽到面前，往前一推，送到了鬼手的刀口下。 我现在就记得他说，砍他吧，你别找我，求求你们。鬼手没砍准，刀落了好几下，应该挺难看的。 余姚缩在椅子里陷进回忆，众人听得不忍。 那你？ 那我应该跟其他考生一样，葬在树林，或者变成村民吗？ 余姚说：“ 我也以为会那样的，但是也许是我走运吧。” 他为赵文图哭了一整个白天，甚至不忍去了一趟树林，试图去找赵文图的血迹，看看他被拖去了哪里。最不济，给他立一座坟也是好的呀。结果他找到晚上，也没能找到赵文图的任何踪影，反倒捡到了一张卡。 什么卡？ 游惑问。 就是那位监考官让你抽的那种卡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张掉在树林里。 余姚说。 卡面写的什么？重考一次，我被砍了之后，那张卡发挥了作用，但因为是捡到的，作用只发挥了一半。 众人茫然地问， 还能一半？什么意思呀？ 我没有像其他考生一样变成鬼手或者村民，但也没有真正的活过来，重新开考。我飘在那个村子的河里，被黑婆捡了回去。 游惑忽然想起来，村长曾经说过，黑婆专做死人活，曾经从河里捡过一个姑娘，用竹筐拖了回去。 我明明是考生，却好像变成了考场的一部分。 作为考题的黑婆把巫术用在了余姚身上，居然起了作用。黑婆用她死去女儿的头发缝制了一个跟余姚一样的娃娃，然后余姚就像那些村民一样死而复生了。 我醒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大着肚子。黑婆说她把女儿藏在了我身上。 众人毛骨悚然，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。 你能听懂黑婆的话？ 我作为考场的一部分是能听懂的，但后来我离开了，那之后我就听不懂吉普赛语了，包括我原来会的那些都忘了，怎么都捡不起来。 离开？司机说他没有接过人啊。 余姚说。 我算人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 他就像糊弄出来的一身 bug， 介于考生和 NPC 之间。余姚离开考场也不是坐的那辆城际巴士，而是自己徒步走了很久，穿行了不知多少地方，然后机缘巧合跟着一群考生进入了某场考试中。也许是系统刻意为之，也许是受其他影响，余姚的记忆越来越差，考试前很多事他都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有人害过他，也有人护过他。 本来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就偶尔帮考生一把，直到某一次考试，我又见到了那个害我的人。 余文没忍住怒道， 啊，他居然没死啊。 余姚说， 后来才知道他有一张免考牌，赌场里弄到的， 那次外语考试他本想试试能不能侥幸通过，最后发现实在太难了，就把那张卡用掉了。 于文一听更火了， 我去，他用免考牌把你推出去，那他后来呢？ 于瑶说， 他考试不行，但阴招很多，而且好赌，赌运居然不错。我后来打听到他在赌场又弄到两张延期卡，一次最多能延两年，他用了两张，躲在休息处过了四年，再没弄到新的延期卡，只能出来继续考试。 那你找到他了吗？ 余瑶还没开口，游惑说， 找到了吧，在上一场考试里。 众人一愣，余瑶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 谁呀？ 最后变成猎人甲那位。 众人愣住。许久之后，余瑶才轻轻吐了一口气。 一直想跟你们说对不起的，我很多时候会被系统漏掉，那次违规应该就是漏掉了我。你当时沾了墨，系统就把违规误判给了你。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一直在找机会补偿。 补偿就算了， 反正罚了几次，游惑本人毫无损失。 倒是你，为什么见到赵文图不去认？ 游惑说。余瑶沉默了很久，苦笑了一下，轻声说， 已经变成这样了，脸跟原来不太像，可能受了黑婆女儿的影响，像一个刚成年的小姑娘，她认不出来的。而且我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，就不让她失望。 如果不见面，那么想起名字的赵文图在最后那个瞬间至少是满足的，至于遗憾全都留在日记里，赵文图自己已经不会去苦恼了，只有看的人知道。